为第五台 AM 七八三， 天水围 FM 九十二点三， 跑马地 FM 九十五点二， 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 屯门元朗 FM 一零六点八，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十八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喂喂喂，伙计， 客官我嚟啦，你要嘅几款小菜同埋美酒啊？ 酒够香醇，餸菜又美味可口，但系略嫌争咗啲雅兴。 咁就容易啦，等我扭开收音机，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钟开始嘅戏曲天地，有粤曲听，一路听歌，一路品尝佳肴，咁就够晒风雅啦。 见你冰雪聪明，朕就封你为妃啦。 原来你系皇上啊，谢主隆恩。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的零是年龄的零。 长者友善城市八大范畴之一，社会参与同所有年龄的人都息息相关。 四月十九号至四月三十号将会有不同的影片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五台网页、 灵活城市计划网页、 奇力量网页、 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讲到屯门区内的长者友善特色， 可以在跨平台都看到。 推动长者社会参与就要全方位提供资讯，记得收睇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马来亚春色绿野经渐雅，椰树影衬着那开国语画，花音劲风送叶声夕阳斜挂，你看看那、艳雷满双双花荫下，马来亚春色绿野经渐雅，遥眼帝那绿柳花里变卦，芬芳桃花与树香美艳如画，我最爱那春日里鲜花幻化，情侣们互吐情话于椰树下，若两情深深相印，到春光心中更爱他。马来亚春色绿野经渐雅，椰树影衬着那海角如画，春风送一片绿香野外林挂，春风鲜花心内各舒畅落也。若午夜互诉情话于椰树下，情侣在芭蕉曲径，一双双想会诉情话， 马来亚春色绿夜景自艳雅，椰树映衬着那海角如画，心轻快只见艳花万绿重挂，春风吹花，心内觉舒畅乐也，心内觉舒畅乐也，心内觉舒畅乐也。 早晨早晨啊，时间来到早上的5:09啊，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清晨省里啊，各位哥哥姐姐佩佩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呢有少少雨啦，咁有少少凉啦，咁所以呢来到呢个星期六的周末的时间呢，心情呢都觉得麻麻地啊。不过咁今日呢佩佩喺头呢半个钟呢我冇带嚟老歌喎，带嚟大家都可能好耐冇听过佩佩播嘅啲经典的粤语流行曲啦。头先呢就有陈任主唱的《槟城艳》，是不是很好听呢？跟住呢有阿黎姐的歌声啊。讲起黎姐的粤语流行曲，怎会不是这首呢？河边草啊，我哋有黎姐吴君丽嘅歌声啊，再次提提你啦。咁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啦。日子嚟到2021年嘅4月17日星期六啊，农历咧系3月初6嘅一个有雨嘅早上啦。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88%嘅。平时呢个时间咧，佩佩会拣嚟老歌，不过今朝早咧好想播一下啲粤语流行曲、啊。跟住我哋有花开啊，系咩花？就系情花啦。 情花开，开灿烂，情意世永无限。夜莺歌，声美漫，透露热爱弥漫。情花飘，飘雨醉，春色充满世间。同相衬，永不分。 好啦，咁啊，刚刚为你带嚟嘅咧，有宝珠姐嘅丝丝泪，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唔知系咪有台风咧？个台风会唔会嚟到香港咧？要讲下先。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啊！喺上昼五点，强台风舒力基咧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嘅，并逐渐增强。而至于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骤雨系会较多嘅，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风势系颇大嘅，下周中期咧天色系好转，日间系干燥。室外温23度啊，相对湿度87%。啊，好耐冇听呢个粤语流行曲，真系觉得特别好听啊！嗱，头先咧就有呢一个情花啦，又有河边草啊，咁鸟语花香底下，冇理由冇荷花香噶，系咪啊？冇错。我哋有欣秀儿姐姐啊，一齐闻下呢一个荷花香好唔好啊？不过呢一个系新荷花香，唔知道有冇唔同咧吓？ 我哋由家燕妈妈薛家燕嘅莫负青春好年华啦，即系我真心讲，我好欣赏家燕姐嘅。啊，前两个礼拜啊，见到即系电视台播家燕姐嘅演唱会啦，哇！你谂下家燕姐。即系都唔细啦，系嘛？佢着住嗰对斗领踭嘅高踭鞋，仲可以喺个红馆嘅舞台度跳得挥洒自如，哇！真系，我觉得真系甘拜下风。除此之外咧，其实佢都真系好受欢迎嘅。上两个礼拜咧，年青人咧有啲嘅活动咧系讲叫做支持偶像嘅一啲嘅行动，就系、是、去买嘢饮，然之后嘢饮个杯咧出边有个杯套嘅。咁咧，当时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就系有薛家燕庆祝佢咧70大寿，冇记错，70大寿咧就出咗一个叫做迎魂杯套，咁咧就系俾啲粉丝咧就去买嘢饮嘅时候咧可以。即系攞翻嗰个即系嗰个饮品嘅形嗰个杯套咧，就系印住家燕姐嘅。咁啊，嗰日小女咧亦都去买咗一杯咖啡咧，然之后系为咗系攞嗰个迎魂杯套啦。咁啊，小女系好中意家燕姐嘅其中一首歌皆大欢喜。但系我哋发觉咧，我哋去买呢一杯咖啡嘅时候咧，好多年青人去买，好多年青人系因为家燕姐去买。你话家燕姐几咁犀利啊？好，咁啊播咗好多首好好听嘅呢一啲嘅粤语流曲，咁冇理由冇呢首经典中嘅经典嘅嗬，咪就系一水隔天涯咯，深深姐。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围封佐敦百家士街、百家士大厦，凌晨时分，现场人员安排部分居民离开大厦。凌晨大约两点半，百家士大厦有居民带同行李离开大厦，现场有穿着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安排他们登上当局的小巴。居民入面有小朋友，佢哋随住家长落楼，等候工作人员安排。政府寻晚11:30左右出稿， 将上址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要在凌晨两点半之前接受检测。当局说目标是在今朝大约八点完成行动。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说，鉴于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进展顺利，疫情趋于缓和，预计可以在今个月26号起放宽防疫管制措施。意大利政府的计划是优先考虑减少室外活动的限制，在中同低风险的黄色和橙色疫情风险区域，餐厅、学校都可以重新开放。古巴领袖卢尔宣布请辞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报道指89岁的卢尔今次做法是古巴共产党管治当地大约60年以来该党首次不是由卡斯特罗兄弟领导。卢尔是已故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弟弟。俄罗斯下令将10名美国外交官员驱逐出境。外长拉夫罗夫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俄罗斯外交使团采取不友好的举动，莫斯科或者将会要求华盛顿将美国驻俄罗斯外交人员的数量和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的数量对等。美国日前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并且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00点，升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5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2， 日元 108.8，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51， 人民币 6.522， 英镑对美元 1.384， 欧元对美元 1.199，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5。伦敦金每安士每日买入价是1776.31美元，卖出价是1777.0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万能蛋后邓碧云逝世30周年，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制作纪念特辑， 一连五集，邀请游星普、 谭善红、 陈家明、 何家光、 雷凯贤 同大家细说当年，一齐缅怀碧姐嘅演艺风姿同埋生活日事。 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四点，阮兆辉、梁之杰主持《碧海云天》，念卓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啊， 为怕歌里变咗心，情人泪满襟，爱因早中偏做恨海里，离合一切亦有缘分。相亲，情人共忍心，最惊恩爱一旦受波折，难忘街老恩小爱民。情怨恨，心则伤尽，诗也花蝶，几许所愿情深。莫叹失意白今生，难求谁穿心，赤丝千里早已系足旅，缘分天赐不必缘分，赤丝千里早已系足旅，缘分天赐不必缘分。 先到拉姐姐提少姻缘嗱，有听佩佩做节目嘅朋友咧，都知道佩佩同先到拉姐姐有一段缘喺度嘅。嗯，啊，细个嘅时候系咪丽苑咧？我都唔肯定啦。总之系一个唱歌嘅地方啦。咁当时就系先到拉姐姐咧，就喺度登台嘅。咁你知先到拉姐姐即系着嗰啲系珠片衫啊，跟住。隻眼咧应该化到好浓啊，咁咪眨眨下咁样，好靓咁样，雍容华贵咁样噶嘛。咁跟住咧就佩佩嘅爸爸咧就带咗佩佩咧入后台，咁就见到仙杜拉姐姐啦。嗯，当时即系唔系好兴话签名啊，又唔系话好兴即系影相咁样噶嘛，即系嗰阵时嘅年代。仙杜拉姐姐咧锡咗佩佩嘅面珠灯一啖，哇！呢一啖咧，其实由童年开始到而家嘅印象都好深刻，所以咧特别喜欢呢一位仙杜拉姐姐，提少姻缘。好啦，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39，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咁喺呢个社交平台度咧，有朋友仔留言话：，哇，寻日嘅《清晨爽利》嘅歌曲咧有啲新，好似咧唔系好啱自己嘅口味。因为星期五呢咁有一五台联播啦，咁间唔中呢我一台嘅歌呢，即一五台即星期五嘅节目呢，都係会播啲新少少嘅歌曲嘅。不过礼拜五六啦，就专为我哋哥哥姐姐而设，所以啲歌应该啱你哋口味啦。跟住呢一首都比较旧嘅，我好鍾意好鍾意嘅一个故仔，梁山伯与中英台嘅故事啊。楼台会罗文关谷应， 回暗里睡，恨似春风碎，誓约奉守，信物为廉贞，为何负约把分 情，直散于疆内。 费累，何堪受灰问，使我心碎。留台叹论于谁？恨似春江水。 姐姐有陆小峰里面的插曲《鲜花满月楼》。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骤雨是会较多的，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是清劲的，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风势是颇大，下周中期天色是好转，日间是干燥，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0%。好，我哋咧又继续播歌咯。咁啊，头先啊拣咗好多首都好经典嘅一啲嘅电视剧嘅歌啦，跟住落嚟咧有一首好经典嘅合唱歌曲，系咪已经知道系咩歌咧？《心有千千结》嘅主题曲。 同名歌曲《心有千千结》。 忘着了千千哀愁，心有千千结更求，一口心里已怀千千忧，千求也得接受。惹着了丝丝哀愁，痴念丝丝了心头，此爱使我苦寻恨悠悠，心结是不朽。 我此生盼望接受，恨世间情意万缕。 钟玲玲、石修哥哥的《心有千千结》啊，《心有千千结》一首真的好好听、好好听的歌曲啊。跟住落嚟呢首更加好听，点解？因为是佩佩儿时的偶像，会不会都是你的偶像呢？讲起你话当年啊，做呢个电视剧做得好出色嘅佢，到而家仍然喺电视台服务嘅佢，当然就有阿姐汪明荃啦。 情场中几多高手，用爱将心去透，就像你。用心也用骗， 阿姐汪明荃千王之王的主题曲用爱将心偷，这一个用爱将心偷配配也有一段故事的。细个第一饼买的卡式带，卡式带啊，而家冇啦。后生的不知道什么叫卡式带的 ,ok。第一饼买的卡式带呢就是阿姐汪明荃的千王之王，就是为了这一首用爱将心偷去买的。所以儿时的偶像嘛，到现在都很尊敬阿姐汪明荃的。嗱，讲起以前嘅歌曲咧，有一首咧就比较冷门啲，但系又真系好好听嘅，我成日都播嘅。 未敢将一寸心事讲给小雨知，又想将一寸心事偷偷送月儿，又恐。 黄以家心事，讲起心事呢，好多人都会将好多心事收收埋埋嘅。我成日都讲呢，心事係可以有嘅，但呢就适当地去搵一啲朋友，信得过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去讲啦。有时真係可能一啲心事未必可以同到屋企人讲，因为可能太亲呢，有啲事可能即係唔够胆讲。可以尋求一下一啲協助啦。其实坊间都好多唔同嘅熱线啦，可以打电话去呢，即系倾下偈嘅，佢又唔知道你边个，你又唔知佢边个，咁讲完就唔需要负责任嘅，系咪？咁即系剩晒所有心里边嘅一啲嘅说话咧，等自己可以即系放低啲啦。尤其是你知而家生活好紧张啦，咁同埋加上疫情嘅关系，可能人与人之间嘅距离系比较即系远咗啲，疏离咗啲。咁所以即系适当地去揾渠道俾自己去抒发下自己嘅感情啊、情感啊，都 OK 嘅。特别是男士啦，系嘛？咁女士都可以流下眼泪啊嘛。但系男士好多时候都话，男儿流血不流泪。咁但系其实呢一句说话咧，可能令到好多男士都有啲掣肘。

咁就真係好危險。咁希望大家即係分外留心啦，因為即係撞親自己痛噶嘛，係咪？即係除咗痛之外，仲會即係有生命嘅危險啊嘛。咁所以真係特別要留意啦。有時我成日都講哥哥姐姐唔係好趕時間嘅啫，係咪？唔會話好似後生嗰啲要趕住翻工、趕住翻學、驚住遲到咁。等下灯啦，系嘛？耐心地等下灯，等啊或者行远少少，当晨运又好，当运动又好，行远少少，行下天桥啊，行下呢一个隧道啊，或者行远少少过马路啊，咁又唔好贪一时之快啦。有时见到红公仔系冇车咁就过啦，咁实在真系好危险，因为有啲车真系飞得好高速咁样撞埋你。除此之外，你又要话六公仔系咪就适合过马路呢？咁我都讲啦，真系要望嘅。有啲司机哥哥即系可能有时即系睇漏咗灯，有时真系噶，有啲灯咧，有啲交通灯、红绿灯应该话，佢有啲设计咧系有少许机会系会令到个司机咧系唔系好清楚嘅，咁可能真的会看错咯，咁系就系呢啲位危险位咯，咁所以做行人嘅，无论系咩灯都好咧，都要望清楚个路面先至好过马路。当然，梗系要绿公仔先至更加好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冇任何过路设施，你要过马路嘅话咧，就真系要好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好啦，咁啊，除咗用眼睛睇之外咧，仲要用耳仔听系最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耳仔嘅听力有受损嘅话咧，咁就要留意啦，因为真系耳仔系好重要嘅。所以一阵间蓝万福医生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助听器啊。呢个时候咧冇耳仔又点听歌咧？系咪？呢首我好中意，好中意一首情歌。如果有个情人拖住我去漫步就好啦。爱在心内暖啊。 花丝春光紫，绿柳片青春片， 与君共觅芳华， 花下趁春日暖，两心人相守牵， 共并肩心花变， 我此后万种情，啊啊，爱在心内暖。心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陪陪身边老人科专科医生、香港老年后会会长梁万福医生嘅。早晨，梁医生。 早晨，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耳鸣，又咁啱又讲到呢个助听器可以帮到耳鸣嘅朋友啦。助听器咧，好多时候都讲啦，系听唔到嘢嘅朋友，即系最佳嘅伙伴啦。咁啊，有啲朋友话，即系一边听唔到就戴一只啦。如果两边都听唔到，系咪戴两只就可以听得到咧？定系如果两只都完全都听唔到，其实戴咩都冇用咧？ 哦，咁所以咧，呢、這个首先咧都系即系啲即系听讲问题嘅人士都要做具基础嘅检查，就系需要做一啲个听力测试。睇一个听觉问题喺边方面发生啦，咁而根据嗰个听觉嘅问题而去諗下有边一样嘢可以帮得到。咁当然呢，头先你讲啱啊，其实好多啲哥哥姐姐呢，即係啲仔女好俾心机去买个40000蚊、50000蚊、60000蚊一套嘅一啲嘅助听器，去睇医生之后话俾啊医生啊佢都唔用嘅吓、即係好快就唔用，佢话好嘈吵啊，定咁呢就其实都是一个好常见的情况。 其实助听器是帮助听嘢噶嘛？点解戴咗助听器之后仲觉得嘈咗嘅咧？咁不如唔好戴啦。咁但系唔戴又有啲咩后果？戴咗又有啲咩帮助咧？ 嗱，咁当然咧就话我哋即系都系嗰个听力里边嘅缺失咧，即系会令到嗰时我哋听唔同嘅声音有少少嘅影响，就听啲唔听啲啊。 嗯。 咁咧最多问题嘅家庭纠纷啦。 嗯。 明明佢讲呢样嘢，你又听唔到。话你即系有时咧，就好多嘅纷争会出现，就话一啲声线，因为个听觉问题咧，就好多唔同嘅字咧，有啲听到，有啲听唔到啦。 哦，即系佢唔系全句听唔到，净系听唔到某一啲字，即系中间字里行间一啲字听唔到嘅。哦，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喺个沟通里边嘅问题啦，咁所以咧，所以个助听器重要咧，可以听得晒所有嘅说话个情况啦，咁所以要根据佢嗰、那个即系听力嘅缺陷而去。做一个即系助听器，咁当然咧，我哋有啲助听器咧，佢如果系就咁全部嘅声频咧，都去较大咗咧，其实就有好多杂音嘅。 嗯， 咁你咩杂音咧？其实因为咧，我哋塞喺耳仔嘅助听器好多时咧，个问题你出街咁，隔篱有个人喺度转地，咁你听到咩？ 吹住地箱咯， 冇大声咯。 哦，因为佢放大咗啲声音入去耳仔。 系啊，系啊，同埋你譬如去饮茶咧，咁其他啲声都听到啊，咁又系好烦扰啊。咁所以呢，現時我哋都會有一啲比較新進嘅一啲嘅助聽器，就話可以環境噪音可以減少。 嗯， 咁呢啲呢就都係出咗冇太多年份嘅啫。咁呢啲呢就會好少少啦。 會唔會好貴 㗎？我都平咗好多㗎啦，比之前平咗好多㗎啦。咁同埋而家呢有啲接收呢用所謂藍牙形式接收啦、即係佢話佢外在形式嘅收到再去到咁呢對聽電話又好啲啦，即係可以電話直接去到個藍牙嘅一個即係耳機嗰度又聽得到，又唔使話塞落去聽唔到咁喎。咁睇電視啦，咁呢啲呢都係一啲方法呢去令到佢助聽嘅係好啲。咁、我哋試過，但係當然呢有部分嘅長者都會發覺你用咗都好煩，你用咗都好煩，有冇其他方法？其他方法都唔係冇嘅，就話你以前都會用過啲即係 Walkman 啊，即係嗰啲。即系耳筒嘅，即系一啲形式嘅音模啊，嗰啲啊，咁其实咧，现时都有一啲助听器具咧，就 系 好似个咪咁，系对住佢讲，跟住咧佢你就戴个耳筒咁就听到咯， 啊， 即系等于你而家戴紧你个耳筒一样， 系 咁就可以教咧，咁就正话单对单啦，即系话佢饮茶嘅时候咧，就对住某个人讲咧，佢就唔会收到杂音，咁呢啲就发觉系比较容易去。较大声都冇咁大影响，因为单对单，咁呢啲都系一啲方法，我哋有时要克服。一啲人好抗拒用助听器啊， 嗯， 助听器系好噶，即系话用得好咧，你就自助啲。但系有啲人好过，有啲长者好抗拒助听器咧，你买一个呢一啲嘅，即系都系好平嘅，1000-2000蚊坊间都有噶啦，吓、啊，等于一个咪嚟嘅啫嘛，吓、啊，戴落去耳筒嗰度咧，佢就可以对佢讲得到咧，真系要讲嗰阵时讲出嚟，尤其睇医生啊，好难讲到噶。 系咪？咁咧睇医生嘅时候带咗咧，咁就同医生沟通得更加好啊。咁所以有咩病啊症咧，咁嗰个沟通会好啲嘅。 嗯，嗱，头先咧你又讲即系个耳塞咁嘅形式，就即系嘅助听器啦。我记得之前嗰集咧，你又讲过话，耳塞塞入只耳仔度咧，就会影响听力。咁会唔会好似有啲矛盾咁样咧？呢、這个帮助接收，嗰、那个咧就令到塞入耳仔之后就影响听力。咁会唔会越用越差噶？ 咁都唔会嘅，因为咧呢啲咧都系我哋经过去一个即系测试，然之后去调校。现时嘅新嘅一啲嘅即系助听器咧，都比较减低嗰个伤害性喺度嘅。 嗯，咁助听器咧有平有贵啦，系咪平嘅就唔好，贵嘅就好？定系其实每一个款啱唔同嘅人，真系要试下先知咧？ 系啊，咁咧就一定要试噶啦。其实就话，我哋要试系头先，我哋都会讲啊，可能唔同嘅频道，可能纯粹高频咧，我要嘅夹夹一啲所谓高频嘅一啲嘅助听器，或者全频都有问题， 嗯， 即系嗰啲咧，我哋又用唔同嘅方法，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去就咁买一个翻嚟，咁所以都系好仔细去做一个测试啦、检查咧，就可以帮得到。 嗯，即系个感觉就好似你配眼镜咁样，你一定要亲身去做嘅呢件事，唔可以委托人去做嘅，系咪咧？ 是啊，我都有啲哥哥姐姐朋友嗰啲，有啲病人咧都系可能试咗四五个啲用得啱都唔定嘅。 嗯，嗱，咁其实咧听力咧，我知道即系越系减少咧，其实佢哋听嘢嘅机会就即系会越辛苦啦。咁剩翻几多成嘅听力用呢个助听器先有用咧？定系完全冇晒啦，一成都冇啦，零啦？系咪听即系带助听器就已经冇用咧？ 啊，都唔会，通常都唔会等到冇晒听唔到先至用嘅，即系通常都去到跌到即系低个即系一半以上咧，都值得要去做一个助听器喺一个沟通里边好啲嘅。咁当然咧就系、是、长者嚟讲咧，通常个即系听力咧都系一个退化问题，随住年龄咧都会递减嘅。咁、所以做咗助听器，佢之后一度都会有衰退，咁所以咧，我哋都需要係隔幾年要再去即係檢查過啊，用一個新嘅要調校個頻道咁呢個都係可以幫得到嘅。咁當然最嚴重嗰啲完全冇曬，先講完全冇曬咧，就可以做一啲所謂人造耳蝸啦，聽過未啊？ 嗱，聽過，但唔知係咩嚟嘅。 人造耳蝸，我哋嗰啲完全失聰嗰啲人士嚟講咧，就可以做一個人造耳蝸，即係話代替咗嗰個內耳嘅部分啦。 嗯， 咁佢係接收到即係個電訊咁，然之後傳輸翻。咁呢个当然系一个都系即系完全失聪嘅人士咧，其实你用助听器冇用嘅，吓、咁就系要用一啲即系人造耳蝸嘅形式，咁就可以帮到听觉啦。咁即系通常系咩情况咧？就系两只耳仔都系完全冇啦，咁你用一只做一个人造耳蝸，不过都要几贵嘅，同埋又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嘅。 嗯，同埋我谂哥哥姐姐是咪一个好嘅选择呢？咁 如果系完全冇听得到咧，其实个年龄亦都唔系太大，咁可能五啊零六啊岁咁都系可以考虑嘅。 嗯，咁系微创手术一定系都系大手术嚟噶？ 都系要开个耳骨里边去做嘅，即系内耳嘅部分植入一个，咁都系即系所有耳嘅手术都系微创手术嚟噶啦，即系好细噶嘛。 嗯，明白。好啦，咁但系咁，即系有啲哥哥姐姐学你讲啦，佢都系真系好抗拒戴呢一个嘅助听器嘅。咁点都唔肯戴噶啦。咁会唔会点都唔肯戴嗰个听力只会越嚟越差，甚至乎会去到冇晒咧？咁系咪应该都奉劝佢仍然有听力嘅时候就嗱嗱声去整翻个助听器咧？ 啱啊。咁另外当然咧就系开始即系听得唔好嘅时候，亦都要可学下，要谂下唇语呢样嘢啦，即系话读唇啊。其实老人家咧好多时咧都认得嗰、那个即系嘴唇嘅运作咧。咁其实即系多少少呢一方面咧，助听器加埋咧就系、是、嗰个唇语嘅部分咧，可以听得好少少嘅。 因为就喺唔使喺助听器有冇得教大细声噶咁样？ 有得教大细声，不过去到真系好聋嘅时候，你教都冇用噶咯。 嗯，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其实人哋发明得呢样嘢俾你嘅，其实都系对你有帮助嘅。咁可能系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啦。不过即系如果真系觉得有困难嘅，咁可能只不过系嗰只嘅助听器未必啱你啫。咁啊试多几款，咁就有机会揾到一款啱你噶啦，系咪？ 系。 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礼拜同一时间我哋继续再探讨耳仔嘅问题，好冇？拜拜。 拜拜。 否难忘，仍无限量地延长，盖过了世间许多真相。名和利场上每一点胜利成为方向，你我相处像在战场，不敢再问谁能尽力地去爱你，我也怕爱会受创伤。几番装作这是爱，收起真我去寻爱，用无穷伎俩来关起心里窗。未唱的歌不算是首歌，不敲的钟不算是个钟，要爱却是忘掉了旁人，这怎么可说通？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冰冻，坚守信念哪怕夜风，让我一生可以是首歌，将我心声飘于每片风，以我快乐来热暖旁人，叫心窝可接通。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冰冻，何必和冷笑谁不懂，只是我未能赠送。 在这边听紧关正杰同埋陈百强嘅呢一首未唱的歌嘅时候，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嘅时候系嚟紧嘅星期五啊！咁啊，约定你喺清晨爽利再见啦噃，约定你，拜拜。 不敢再问，谁能尽力地去爱你，我也怕爱会受创伤。作这是爱，收起真我去寻爱，用无穷伎俩来关起心里窗。让我一生可以是首歌，将我心声飘于每片风，要我快乐来热恋旁人，要心窝可接通。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冰冻，逃避和冷笑谁不懂，只是我未能赠送。世界看似没奈何，我不会没奈何，我有我唱心中这首歌。谁说去爱是愚勇，我的心总不冰冻，逃避和冷笑谁不懂，只是我未能赠送。逃避和冷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新闻，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围封佐敦百家士街百家士大厦，凌晨时分，现场人员安排部分居民离开大厦。凌晨大约两点半，百家士大厦有居民带同行李离开大厦。現場有穿著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安排他們登上當局小巴。 居民入面有小朋友，他们随同家长落楼等候工作人员安排。政府昨晚11点半左右出稿，将上址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要在凌晨2点半之前接受检测。汤屋说目标是在今朝大约8点完成行动。俄罗斯下令将10名美国外交官员驱逐出境。外长拉夫罗夫说，如果美国继续对俄罗斯外交使团采取不友好举动，莫斯科或者将会要求华盛顿将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数量和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数量对等。美国日前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并且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古巴领袖卢尔宣布请辞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当地报道指，89岁的卢尔今次做法是古巴共产党统治当地大约60年以来，该党首次不是由卡斯特罗兄弟领导。卢尔是已故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弟弟。美国总统拜登和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会面，拜登形容和菅义伟的会谈成果丰硕，两人承诺在一系列议题上面合作，包括中国、南海、东海、北韩和气候变化。他又说美日两国将会投资在科技，包括 5G 技术、半导体供应链、人工智能、基因学和量子计算等，而相关规范是建基于民主而非独裁体制。菅义伟就说，鉴于中国在区内的活动，日美同意和中国进行坦诚对话的必要性，又说日方会在区内推展协助各地取得新冠疫苗的计划。菅义伟提到拜登对袭击亚裔美国人的行为作出指责，有关言论为他带来极大鼓舞，又说已经跟拜登讲日本在今个夏天举行东京奥运的决心，对方表示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17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发现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变异的基因病毒，深夜围封佐敦百家士街百家士大厦。如果最后确诊是本港第一宗在社区发现的变种病毒，有專家說不排除是因為潛伏期長等因素令到境外傳入的變種病毒流入社區，認為現行的熔斷機制不足以做好源頭控制。一陣聽聽專家分析。 政府日前就公布逐步放寬處所營業限制，例如食肆的員工甚至無顧客如果打齊針的話，就可以延長營業的時間，每台的人數也可以多一點。不過外界就關注了僱主會不會強迫員工去打疫苗。有食肆集团已经要求员工在限期之前去打疫苗，而工会方面就关注到员工的权益，一直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涉及前年两宗非法集结的10名被告分别被判监6至18个月不等，部分人获得判缓刑，其中获判缓刑的何俊仁说相信各被告可能会上诉。